奋力发声。 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党今次不输得的情况底下，香港很大机会出现拉丁美洲南亚式的那些的军事独裁政权下面的选举，就是原本已经那些票箱印好晒摆在个票站那里，一箱一箱印好的票，即是剔了的票选票， 就好像马来西亚那样。 警察把来历不明的票箱强行护送到执政党选情告急的地方，好几个开票所多次停电，停电后出现许多幽灵票箱，执政党候选人离奇逆转身。 是的，马来西亚就有干净选举联盟的，马来西亚变天也是跟这个净选民的抗争有关，就結果就迎接一個大型的海嘯。當然而家政局也有變化啦，即係喺民主選舉之後就打敗了呢個國陣，即係當時的建制派啦，馬來西亞的建制派。我覺得香港咧亦都會迎嚟一個越嚟越污糟邋遢的選舉㗎啦、包括係假新聞啦、假的恐怖主義襲擊啦，亦都係有呢啲抹黑啦、不斷篤灰啦等等，警察選擇執法啦、律政司濫捕濫告啊等等呢啲咁嘅嘢。是會不斷出現的啦，咁就志在恐嚇，令到大家打窒大家嘅啫。咁但係咧，究竟呢個方法 work 唔 work 咧？咁樣就今日就同我哋嘅主題有關。究竟而家吹緊咩風咧？咁樣咁就首先就係美國嘅反制措施，三大項，睇下你收到嗰個同我收到嗰個係咪？ 你又有啊？ 我諗都係嗰個 post 嘅啫，係嘛？ 都係一樣嘅啫，應該係 嚇。係啦，咁咧就係、是、第一樣咧就係點解揾唔翻出嚟添？你 時間就是美國將於中國的周四宣布，就中國訂立國家安全法對華制裁，第一就對參與立法的香港和中國大陸官員即時制裁，即是說中港的官員相關的官員都要制裁，即是包括你其實你可以估到香港的起碼就是鄭若驊這些啦，李家超這些其實是相關政策局啦，還有現在新任的、這個政制事務局局長，即是這個什麼 個曾國衛啊，嗱呢幾個，仲有林鄭嘅，係啦，林鄭嘅。咁你如果大陸落，咁你咪韓正咯，係咪？相關官員啊嘛，大領落啊，樂慧玲咯，港督啊，嗱，你睇你做得 人大咯， 仲有呢一個夏寶龍啦，人大啦，人大常委，你見人大嘅主席，即係呢一個今日已經出咗聲嘅阿栗戰書呢一啲啦，其實就咁第二就 咁、是、嗰四個地產商，我驚阿李澤鉅將來唔知飛唔飛到去加拿大喎。 咁啊唔知喎，唔係咁佢而家佢係官員層級啫，其實就 喂，你知唔知制裁俄羅斯係包埋俄羅斯嘅商界㗎？ 咁大鑊！ 入侵克里米亞之後， 咁啊大把花生食喎。 嗰啲嘅俄女啊，嗰啲全部啊，阿普京啲老友啊，全部入唔到境，同埋凍結資產啊！你知唔知？係 嘛？喂，大佬，你凍結李家資產就好大鑊嘅喎。呢樣 正係入唔到境啊！ 嚇！ 所以我話，如果我係阿成哥，我諗下阿李澤鉅啦，真係。 唉， 你而家仲碌落去做乜嘢啊？ 咁你恃毒走嘛，冇計啊呢、這個。第二就係美國將會重新考慮香港高度自治嘅情況。若果立法依然繼續，美國將會考慮喺九至到十一月擲機宣布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一年以作制裁。啊，即係呢一個 probation。 一年如果冇改善，永遠取消。 係啦，其實講真啦，你一年已經死得㗎啦。因為如果你一年你做唔到金融中心嘅話，你以後你都唔使 錢，唔會翻嚟嗰啲錢。 係啊，啱啊。 好啦，嗱，大家就要諗下啦，食草啦。 係啊， 阿張華峰啊嗰啲準備食草啦。咁食草嘅話，大家諗下啦，國內嘅資金可唔可以撐起香港嘅股市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咧？ 最多咪變上海咯，但係你大陸已經有上海，點解仲養埋香港咧？ 滬深港你搞嚟做咩？ 係啊， 唔係紐倫港啊，變咗滬深港啊而家。咁你滬深港嘅話， 滬深港即係嘔心港喎。 滬深即係嘔心啦，係 咯， 係啊，嘔心港。咁你嘔心港嗰陣時咁嘔心啦，你咪撐咯，係咪國家隊嚟撐咯？我話 係， 睇下你點撐。我話俾你聽， 唔好忘記啊，陳萬奇喎。陳萬奇和工聯會的理事長個叫咩名話？ 吳秋德， 吳秋德喎，呢兩個真係呢個真係要搞掂佢哋喎嚇，即係佢哋自己負責提案嘅喎嚇，呢個就係香港嘅港奸啦，一定要啦。咁啊，第三就係若果一年內中方唔更改對港政策，影響香港自治嘅話咧，咁就會永久撤銷香港 關稅。永久撤銷香港關稅咯， 係啦， 即係首先夠㗎，話俾你聽啦。第二步仲有嘅，其實我就同阿 Solomon Yu 唔熟，但我同亞太助理國務卿都唔熟，同美國國務卿都唔熟， 係，所以你勾結唔成，你入唔到200人甲級戰犯名單， 所以明諾蕭生就係咯。第二步係咩咧？戰略物資出入口管制，呢個先至係要害，我就係話，呢個戰略物資出入口管制咧，就係美國規定某啲科技可以嚟香港就不能翻大陸噶，如果一國一制就一齊睇齊。所有關於醫療科技乜春都玩完㗎啦，話俾你聽，咩大灣區咩投資創科乜春都玩完。你以為就係軍事科技啊？戰略物資我都講過好多次嘅。你一個汽車環保嘅一個化油器嗰、那個裏邊個 parts 都係戰略物資出入口管制㗎，玩完㗎啦。 呢啲以前 養鑊，你仲諗住做咁多有錢好生意啊？ 因為以前普京啦， 你入唔到嗰啲最新嘅醫療科技，我話俾你聽。 以前普京同阿習近平傾偈嘅時候啦，曾經阿普京話，即係啊，你哋真係嗰、那個即係中國就呢幾年就威啦，係咪啊犀利啦？點解咧？佢就話：，唉，因為你哋都有個香港啊嘛，咁樣樣。佢啲常且咁講，攞香港嚟講，即係話，喂，如果你冇香港嘅，你冇今日啦。而確實係， 我諗第一個同 Donald Trump 握手嘅普京。 係啊。唔出奇啊！ 如果你中共將香港變咗嘔心港啊、護心港嘅話咧，第一個拍手係俄羅斯，我話俾你聽，跟住啊到新加坡啊、日本啊、台灣全部都拍手，我話俾你聽，香港冧檔，即係等於農民見到架車翻車嗰啲橙碌到一地都係，就係 咁 執去， 係咁執， 係咁執啊！話俾你聽啊，控搶啊， 係， 你好簡單。幾百個地區總部搬去邊啊？一係新加坡，一係台灣。你問我係嘛？台灣咁多甲級寫字樓，而家係嘛最等人去噶啦。如果俾我揀，台灣啦，梗係係嘛？次選新加坡，跟住你仲有金融業，新加坡一路一路香港減税，佢又減税，基本上你做乜我做乜噶啦，係嘛？新加坡最想搶咩？金融業。好啦，科技業，你投資嗰啲創科，如果戰略物資出口管制。同護心一齊睇齊嘅話，一齊蝦嘢。 咁點啊？咁人哋咪就係好簡單咯，連 Google 嗰條電纜都唔過嚟啦。 嗯， 佢咪去台灣咯 ？Google 喺台灣請兩千幾人噶。 嗯， 喺 YouTube 裏邊同我哋開會嗰啲咧，台灣人嚟噶，其實係、講普通話嗰啲啊，其實係台灣人嚟噶。咁、人哋喺台灣唔知製造咗六千個就業嘅 Google 都。 嗯。 咁如果喺個地域分工裏邊，將來嘅互聯網科技啊、雲端啊呢啲咁嘅嘢。咪全部擺台灣咯。數據中心已經唔喺將軍澳啦。你記唔記得十年前曾蔭權十幾年前有 plan 數據中心擺喺度嘔草啦？而家香港仲有資格做數據中心？簡白講，我幫襯 VPN， 我都唔敢揀個 server 喺香港啊！而家如果大家有幫襯 VPN 嘅，你敢唔敢揀？嗰個佢有得揀噶嘛？我老大都揀美國啦，揀歐洲啦，點會揀香港啊？所以我咪話咯，嗰啲商界求人得人啊！今次真係 嗱，咁呢個消息有下文嘅，個下文就係話啦，北京高層真緊急召集所有智囊緊急會議喎。 佢唔係預咗嘅咩？ 係啊， 喂，呢個係咪假新聞嚟㗎？ 唔知啊。 喂，大家講到律戰書，講到成竹在胸，絕不退讓。咁你諗到嗰啲個個壓還個個壓曬住嘅噃，當時我都諗下，咦佢真係預咗嘅喎，唔通佢同阿 Donald Trump 傾掂咗，俾阿伊萬卡全國開連鎖店，係咪？如果唔係佢點會咁做咧？咁樣咁佢真係以為 Donald Trump 唔出拳咩？ 唔係佢有拋浪頭，即係呢個拋浪頭咧就係 佢收翻啊！ 佢早排，如果你仲記得嘅話，佢去陝西嘅時候，佢好中意咧。佢一面對困難嘅時候咧，就去做，好中意去啲窮鄉僻壤嘅，又去陝西啊，又去咩即係呢啲咁樣乜貴州之類啦嚇。咁佢去陝西嘅時候，咪講西遷精神啊嘛，咪西遷精神講咩啦？咪就係講要靠自己咯， 食草嘅。 跟住講封橋經驗，咩叫封橋經驗啊？ 食草咯， 就咪講鬥爭。 民鬥爭整風， 民戰爭，日鬥爭整風呢啲，其實就係、是、啊，即、就、係、是、要管好自己隊伍啊。咁就係講呢啲啊嘛，喂咁喂真係多得你唔少啦，其實就你呢個時候嗱，你話靠自己，喂你淨係講疫情，全球疫情啊，喂你靠自己，你都有政府救先啦、啊，你有邊個政府唔派錢唔去做紓困啊？就係、是、大陸唔做，你叫佢哋靠自己，真係食自己。 其實佢好大鑊喎，你係 啊， 我啲 friend 喺東莞開廠， 我 都仲未復工啊， 係啊。 全部未復工啊！ 唔係佢可以復工，但係問題 啲工人翻咗 嚟啊嘛， 冇公開咯。 係啊，佢冇 工人係翻咗嚟㗎，睇湖南嗰啲工人係翻咗嚟㗎，湖北啲人都翻咗嚟㗎。 冇錯啊， 但係佢冇訂單啊嘛。同埋佢個訂供應鏈一斷嘅話，佢上游嗰啲產業都斷埋啊。咁佢上游斷咗，佢譬如做一部分出口，一部分係貨內地嘅，佢冇出出口訂單，佢唔生產啦，貨內地都冇埋咯。喂，這個大家其實不太知道大陸現在發生什麼事的、我想其實它的經濟有多差，我想很多人都不知 道。喂，你咪想想，如果它公開出來它official 的數都可以說第一季是退、減退 6.8% 的話，那你正式的數你會多 恐怖呢？其實是喂，更加不可想像，一定是起碼雙位數字的、那個失業率是 本個我都無需學無需討論嘅咯，其實我就話，所以佢有幾多資源嚟香港頂咧？ 啊， 國家隊啊， 係啊，又話要買曬，即係香港接曬香港嗰啲公司啊，要買香港股份啊，係嘛？即係要買起你自己飯碗，咁你哋唔聽話都唔得啊嘛！ 即係全部變曬美心啊，將啲食 唔係咁，其實好嘅，即係如果你香港咧攬炒，咁香港人好多啦，都反正預咗移民噶，咁你而家你要接咯，咁我咪居位俾你咯。是吧就是这样的嘛。 講就講，你真的太天真了Anthony。大佬他講就这样說，你見到他接不接啊，到時很簡單啫，找個聽擎天半島那些拋出來啊。重災區啦，西九四小龍天灑啊那些拋出來啊。看看沒人接啊。不敢訂啊，你知不知道香港業主都。 是啊，不敢訂。 因為他知道那班有神不接的嘛。 是。 那你一訂的話，喂屌可能錯兩成的。 嗯。 就 benchmark 兩成的了，跌了。 嗯。 所以咪大家 hold 住唔放咯，係咪？呢個恐懼鬥失嘅遊戲嚟㗎。係嗱，我覺得美國反制措施咧就一定有㗎啦。 嗯， 我覺得最大可能性咧就係兩大法寶，一就係呢個香港獨立關稅地位。其實你睇琴日 Robert O'Brien 啊， 係一個國家安全顧問。 係國家安全顧問 已經講咗㗎啦，其實 佢話、制裁中國同香港嘛。 制裁中國同香港。 其實 就算冇呢啲小道消息咧，其實都預言咗㗎啦嚇。同埋佢最衰就係而家真係好 bad timing。因為如果不是選舉年的話咧，佢都仲有啲指口嘛。你一見到 Joe Biden 係咁夾，民主黨係咁夾， 冇得褪嘅，共和黨冇得褪， 係冇得褪嘅。其實係 選舉年冇得褪，所以我就話呢個習主席是偉大的天才嚟嘅、戰略天才嚟嘅。 唔係，同埋就係、是、嗱， 佢永遠都係喺最壞嘅時機裏邊出拳噶嘛。 越賭越撲街，好中意磨爛隻，但係越賭越撲街。即係嗱，你諗下啦，你而家咧。即係 Donald Trump， 你諗下佢而家佢疫情輸到盡，佢而家佢死咗咁多人，而家死過十萬啦，嚇、即係到咗佢自己本身可以接受嘅上限㗎啦，已經係。咁而家仲未見，好似有可能會見到曙光啦，但係其實已經係令到國內好不滿㗎啦。即係話你打抗疫牌咧，已經 Donald Trump 輸咗，但係佢用乜嘢牌係可以救翻翻嚟咧？ 射去 就 係、 是、打中國牌啊嘛！ 佢將個疫情咪變成係戰爭行為咯。 都話其實共和黨佢自己本身嗰個選戰手冊一早寫明就係將所有責任都射去中國啊嘛。係 啊， 而你呢個時候你竟然撩鬼攞命喎、大佬啊！ 我覺得 佢攞嚟衰啊！ 我覺得中共的算盤就係咁，佢唔係唔知道美國會反制措施， 佢 就係知道，正正佢就係知道咧。Donald Trump 咧就會將成個肺炎咧就所謂源頭調查咧，呢個係可大可小嘅，你知唔知？世衛都支持源頭調查咧，呢個可大可小。 122個國家 源頭調查嘅意思即係話你源頭源於武漢而你隱瞞嘅話咧，呢個就係跟住牽涉到索償嘅問題，跟住牽涉到你點樣去賠償嗰啲死者嘅問題。好啦，就算你頂得住都好，所有呢啲非洲嘅窮鬼就會嚟勒索你啦。即係等於上次廣州歧視事件一樣。 係。 嗰啲非洲外長聯會寫封信俾阿王毅一樣，即係話：喂，我嗰條咁樣嘅阿的斯亞貝巴去呢個吉布提嗰條鐵路，300亿冇水喎。 係啊， 債務重組啦，埃塞俄比亞要求，你做唔做先？ 佢而家阿習近平就想咁樣，因為佢咧就喺世衛大會嗰度咧講到明有兩年 二十 億，即係其實佢用 水車身， 佢用施捨嚟換取你唔出聲。但係人我都話，上次我哋都講咗啦，而家你係欠債啊嘛，我點解要你施捨啊？ 我唔還 咯，係啊， 我使乜你施捨啫？ 係咯，我做咩使你施捨啫？ 我唔還啫嘛，我 write off 咗佢啫嘛， 係啊， 係嘛？佢而家要逼你要 write off 佢啊，其實係，佢個理由就係話：喂，屌武漢肺炎搞到我。一鍋粥嘅噃，其實係。 而雖然咧，呢、這、一個法國佬咧係契弟都好啊。呢、這個時候佢帶頭話 way off 咗佢即係佢即係佢有非洲嘅 非洲國家債務。 係啦，咁佢帶頭做呢樣嘢， 佢條數細啊嘛。 之後就 佢小耳窿嚟啫嘛。 咁但係佢有個、 馬克龍嘅耳窿細過習近平好多啊嘛。習近平嗰個大耳窿嚟噶嘛。 係啊，咁所以 佢帶頭 way off 就左交贏道德高地喎。 係喎。 你習近平篤爆計數機，我都話當日我先頭以為佢出招會勁啲啦，話、又去到直接講發表講話，係嘛？點知都係掟個咁少雞碎咁多出嚟。 嗱好啦，嗱而家咧點解佢會覺得中國唔會唔係點解會覺得美國唔會制裁咧？咁啊，即係經濟日報咧就分析，其實經濟日報都唔係分析咯，諗都係收風啦。 經濟日報都係喉舌嚟嘅啫。 係啦，就係話咧，即係啊，唔係呢個佢直情係引呢個新華社通稿喎，佢話咩習近平覺得中國有三大條件、三大優勢可以應對逆全球化咁啊，擁有 全孫子兵法啊。 呢類啦嚇，擁有全球最完整、規模最大嘅工業體系，強大嘅生產能力，完善嘅配套能力咁樣樣嚇，即係你都係話啦，其實你自己本身生產鏈都最完整啦，啲乜嘢？ 咁冇人有訂單，咁你做乜鬼啫？ 係咯， 你嘅生產線咁完整。 咁第二嗱，第二都可以叫做有少少 point 嘅，即係叫做一億多嘅市場主體，同埋1.7亿多受過高等教育或者係擁有各類專業技能嘅人才。咁第三就係擁有4亿多中等收入群體在內嘅14亿人口大規模嘅市場。咁其實呢個係重要嘅嗱，因為其實而家咧美國咧好多呢啲大廠家啦，即係譬如 Apple 啊，同埋呢啲咁嘅 Tesla 嗰啲咧，你叫極佢都唔走，點解咧？佢唔係貪中國咧嗰個生產成本低，其實就係貪中國施捨俾佢嗰個市場。正正就係因為佢自己本身 中國隻眼開隻眼閉，容許佢咁多嘅市場嘅 access， 先至係要，其實佢就係要咁樣噶嘛。嗱，你如果你要 access 到即係大陸嘅市場，你就一定要喺大陸開廠。 一定 係啊， 技術轉移啊，同埋 係啊，技術轉移啊，其實呢啲係 trade 嚟嘅 ，trade 嚟嘅， 呢個係 trade 嚟嘅。咁所以嗱，如果你 Donald Trump 叫呢一啲人咧，叫 Apple 去遷移。全部遷移所有的生產線的話，他們不是說只是憂慮，他們不是只是貪他生產成本便宜，喂，那我同時間要放棄這麼多市場， 他不讓你做零售嘛， 是啊， 他不讓你在大陸零售嘛， 是啊， 就是說中移動會將 Apple 機 落架， 沒錯。其實你如果你做過大陸的 trade 或者做 merchant 那些，大概都知道什麼回事。你做外銷單去大陸，比起在大陸再內銷單是難很多很多倍的。 咁當然，佢個分銷制度好複雜。 係啊， 佢個分銷制度好複雜。 咁所以其實嗱 ，Donald Trump 而家你唔係話淨係貼人哋去移走廠房咁簡單，你究竟你點樣去說服呢一啲美國嘅廠商同埋台灣嘅廠商係可以放棄中國嘅龐大市場咧？ 嗱，我自己咁睇嘅，其實當然你 iPhone 係一個例子啦。其實，但你諗下美國嘅消費品品牌裏邊。佢面對中國嘅侵權好或者咩都好嘅，實際上佢哋嘅市場係咪我哋想象中咁大呢？譬如新 New Balance 咁樣，佢新百倫一路咁樣侵權，係咪啊？同佢似模一模一樣嘅，咩咩喬丹體育啊嗰啲，實際上佢哋仲有喎，佢哋嘅售價係貴喎，就算係喺內地生產都好，佢個售價始終都係貴。所以根本上佢要打開內地市場唔係咁容易。iPhone 能夠打開內地市場嘅原因係佢嘅科技嘅水平。 係冇錯。 嗱，當你話廉價製造業，好簡單，我舉例，譬如日資裏邊最大嘅成衣製造商 Uniqlo，即係柳井正呢個集團。係。Uniqlo 而家就話宣布去投資去越南。Uniqlo 起家係乜嘢咧？其實喺浙江省江蘇省，佢成個研發生產基地都喺江蘇省。如果佢移去越南嘅話，呢個係好significant嘅。呢個係日本而家最大嘅製造業集團。 係， 大佬唔好睇小呢個。你走去買件咁嘅 T 恤，嗰間 Uniqlo 嗰間鋪頭啊。其實佢係日本最大嘅，唔知叫 Fast Retail 定唔知乜鬼嘢。 即係咁講， 係最大嘅製造業集團嚟㗎。 其實就係等於咧喺日本嘅 Esprit 啦 ，Esprit 以前喺歐洲嘅成功咧，就其實而家喺日本就發生緊啦。 但係佢個 scale 大好多。即是他那個企業的 scale 是大的 speed 很多的。你 現 在溫哥華又有，美國又有，周圍都有，全世界都有的。 speed 主要紅霸歐洲，和主要就是 德國成功。 德國 成功是的。但是如果這個是日本政府的行為，他出資給日本的企業轉移嘛。那你說 OK， 最終就是你 Uniqlo 不准在這個大陸賣，假設。咁佢計個條數好簡單嘅啫喎，我開拓世，佢其實佢一早已經開拓世界市場嘅咯，因為喺加拿大都已經有嘅咯，已經係。咁香港就究竟主要新鴻基嘅商場都有添啦，就淨係。咁佢再下一步去走，佢唔要佢條數就計啦，我唔要中國市場。咁我去國際市場走嗰陣時候，咁我一來一回我嘅即係對沖嗰個嘅損失啊。咁你如果人哋計到條數，嗰個係一個戰略性嘅轉移嘅話咧，你就要睇下人哋呢啲企業係咪真係外國咯喎？ 其實咁樣嗱 ，Donald Trump 咧就唔可以咁 mean 嘅，淨係計，淨係話補貼你，即係嗰啲廠商遷移、遷走嗰啲咁樣嘅成本，同時間你要開放市場。俾嚇呢，即係唔係咁？美國嘅廠商梗係唔稀罕啦，因為佢自己本身已經 station 喺度啊嘛。咁你話其他嗰啲，比如嚟台灣啊、日本啊呢啲，咁佢可以做到嘢嘅，我估係。即係話你，喂你，如果你話，因為美國佬咧，就如果你簽呢一個貿易協定嘅話咧，你就唔好淨，你唔好淨係得罪咁多人啊！講到尾就係、是，你又要搞日本，又要搞韓國，又要搞歐洲。 我覺得佢肺炎之後嘅貿易上嘅單邊主義係冇可能的。 係啦，冇錯， 要放棄嘅啦呢個。 係啦，咁所以你只能夠係針對一條戰線，就係、是、中國。 好清楚嘅， 係啊， 成個西方世界都好清楚。 係啦， 香港嘅命運之所以會折騰，好簡單。你望翻轉頭，八九年之後。大家以為香港會直撲，點解嗰啲咩佢最中意攞嚟講嘅Economist 嗰期嘅封面叫 The Death of Hong Kong， 係佢咪攞嚟擺喺度啊？你睇下有冇死到啊？我哋 Newsweek 的封面定係 曾蔭權啊嘛？ 啊，曾蔭權擺喺度。 以前就係話咩？就專登就係 唱衰，係二流分析員唱衰香港。 但係佢嗰陣時好 humble 喎，好似話去去到專登去到 Economist 拜訪人哋啦，即係去傾呢單嘢喎。好似好似試過喎，係嘛？ 但係個問題 傷嘅係， 你要諗下就係咩咧？八九年之後一路到九七嘅主權移交，點解成個嘅順利過渡能夠實現咧？好重要嘅原因係同中美關係有關嘅，唔係中英關係。 嗯嗯、 我覺得係中美關係、 嗯嗯嗯。 因為當時喺六四之後，老布殊好快已經派呢個國家安全顧問秘密訪問北京，同李鵬傾，亦都見過鄧小平，問清楚鄧小平究竟你開大定開細。鄧小平話繼續改革開放不變。咁就呢個政策，所謂 China America 呢一個咁嘅再戰略夥伴關係，不是始於奧巴馬，其實始於呢個八九年之後嘅老布殊政策，一路就變咗造就咗香港嗰個繁榮。嗱，呢個係事實嚟嘅。中美之間喺商業經濟嘅全方位嘅合作，而嗰陣時鄧小平嘅韜光養晦政策。是有個所謂美國的基礎在這裡，就是不挑戰美國的霸權。鄧小平你說老愛國，他肯定比習近平愛國，是他一生人就是投身於這個共產黨革命，他怎會沒有民族主義思想？但為什麼他要定一個這樣韜光養晦的政策呢？這個肯定是他跟美國之間有一個共識來的，不是他自己想出來的。這件事是如果是這個共識的話，那跟著就造就了中國的經濟奇蹟。咁而家呢個習近平喺一個無厘頭嘅情況下邊，為咗個人嘅崇拜民族主義，所以我話呢個係一個絕世奇才嚟嘅，真係。即係中共之由一個經濟奇蹟走向呢個衰敗咧，冇呢類崇禎帝咧，其實好難嘅。即係佢嗰個嘅基礎啊，根本上好難去到一個咁嘅地步，係同美國全方位開拖噶嘛。咁冇啦，你香港嘅所謂黃金時代嗰種由九十年代中美之間由製造業嘅合作，到科技產業嘅合作，到金融業等等呢啲，然後到中國嘅資金、中國嘅企業喺美國上市，華爾街嘅大亨協助呢啲中國企業進入美國嘅投資市場，然後準許佢哋用美國嘅基礎去融資，呢個就造就咗中國嘅經濟實力。如果呢個遊戲一停嘅話，香港嘅角色就算有冇國安法都好，我覺得。香港嘅角色必然咧係因為中美關係而失色嘅呢個。美國佬點解要撐你呢？中共我覺得佢蠢在地方咩咧？佢以為我做咗中國賓啊嗰啲，你真係笑到，即係香港嘅商界嘅水平真係低過我哋兩個十倍嘅，我覺得真係。佢以為香港可以新加坡化。我話香港只可以深圳化，係不能新加坡化。新加坡化意思咩咧？我又控制你嗰個政治嘅一個 internal security。新加坡嘅內部安全法係嚴苛到不得了。同時我又維持外資嘅信心。係。係咪？你覺得新加坡點樣做到？ 喂，新加坡佢係 self autonomous 喎，佢係一個國家喎。佢唔會有一個咧太上皇，唔會有宗主國喎、哦。即係你起碼你同新加坡講數，就係新加坡認頭啊嘛，係嘛？佢自己本身就真係一個即係獨立嘅國家、獨立嘅政治實體啊嘛。你香港點能夠去咁樣去比啊？你最後尾你咪揾共產黨講數。 其實董建華嗰啲咧，你以為佢、其實係一班廢人，由董建華一路數到梁振英，呢、啲全部都係政治上。我相信如果北京有識之士、一早睇穿曬呢班。咁樣嘅打嘴炮嘅廢人，到吳秋北都係，成日講新加坡，佢唔明白新加坡由李光耀獨立開始，被逐出東姑拉曼，將呢個新加坡逐出馬來亞聯邦開始，新加坡就係靠美國揾食嘅，其實係，係美國撐住新加坡，如果唔係新加坡，何來有煉油工業啊？石油啊，煉油工業啊，佢係幫美國鎮守住馬六甲嘅石油航道。是確保東北亞的石油供應去到日本、韓國這些，他是美國的馬仔來的嘛。新加坡的內部安全法多嚴苛，到美國佬都不會跟他反台的嘛。 是 你是幫我拉共諜嘛，你是幫我防止馬共滲透嘛，他就等於當年的全斗焕和朴正熙。 係啊， 同埋蔣介石， 係啊，即係佢係會容許，即係佢係會， 佢梗係會容許啦。蔣介石咧， 啊， 朴正熙咧，漢江奇蹟後邊係英係美國佬嚟嘅大佬啊，朴正熙夠獨裁啦啩， 啊， 夠鎮壓南韓反對運動犀利啦啩，佢哋從來都唔讀歷史呢班人，從來都喺度猛咁喺度講，你睇人哋我國家安全法點點點點點點，我想話人哋國家安全法係美國授意佢哋做嘅。是鎮壓裏面的左派左翼的顛覆、啊、其實是、那你就會明白香港是注定失敗咯、因為這個國家安全法是中共直接立法而損害美國利益嘛、好了，如果沒有美國撐腰的國際金融中心，如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我請教一下那些張華峰、啊、郭炳聯、 任志剛、 李澤巨、任志剛、陳德林、陳德林好像沒出來說話，任志剛有， 任志剛真是天真到不得了。 是啊，我請教一下你 啊。美國佬為什麼會幫你將香港建設成為新加坡呢？這件事本身是徹底違反美國的戰略利益的。為什麼美國佬不是輔助新加坡取代香港呢？我要還要放錢在香港，跟住我又被你攆住要害，我的錢隨時你又可以凍結我。然後我仲要幫你建設香港成為一個新加坡式的金融中心。 唔係你點樣叫國際？ 即係完全係違反人類邏輯嘅，我覺得呢啲嘢。 你點樣叫國際金融中心先？你最後尾你咪又要即係靠美國佬，因為其實資金主要嘅來源就喺美國嚟。你要嘅就係美元資產啊嘛，外匯係。 你要香港印美金。 係咯。 華爾街唔睇你台戲。 係啊。 美國聯邦退休基金唔睇你台戲。 唔係，我就睇阿任志剛點講嘢，佢真係好好笑嘅，佢講係。他說現在國安法對金融市場有震盪，但是呢、這個不是對國安法擔心，是因為美國可能有藉口進一步打擊中國的行動，甚至乎就將金融武器化。但是如果美國將中美關係將金融武器化的話，令到中資企業不可以美國集資，令中資概念股回歸，所以呢就或者是中國因此而加快決定將這個人民幣國際化，減低美元的束縛，香港就會更加發揮金融中心的功能了。 任志剛，我覺得咧，即係人老咗，唔單止變廢老，仲要變成無恥之徒。我想話人民幣國際化，你話國際化嘅咩？你話國際化就國際化啦咩？冇美國佬岌頭，你國際化乜嘢？我想問一下，大佬你知唔知道自己講乜啊？真係 你國際化，你都要其他嘅外幣同你兑換先得㗎，認你頭先得㗎。 咁你咪叫拉塞俄比亞認咯？ 咪就係咯？喂，邊個對人民幣有信心先？喂，你唔係叫埃塞俄比亞，你唔係叫伊朗，唔係叫北韓，認你頭噶嘛？ 撐國安法得伊朗啫嘛， 咪就係 咯。埃塞俄比亞都未撐啊。 係，唔係你要國際化得，你圈一個圈， 得你咪你咪揾你一路嗰扎，你咪扎流羅咯。 你係嗰扎流羅， 我哋用人民幣交易冇所謂噶。 啱啊。 係乜？你咪好似藍絲群組咁啫嘛，其實 係咯，即係你哋自己圍內圍路，然之後國際化咯，都係國際。 喂，以前都有噶，叫華沙公約國咯， 咪第三國際咯。 以前有華日咯， 咪就係咯， 咪蘇聯嘅自己有咯。是啊，你用盧布都得噶， 係啊，冇問題喎，係咪先？你有過剩產能，你啲過剩產能，你咪用你自己人民幣去 back up 咯。 所以我話人老咗，唔單止冇長智慧，而係變成賤格嘅人咧，就即係最悲哀。同埋你好似村上春樹講嘅，人老係一日之間發生嘅。 同埋呃邊個啫？坦白講，你而家你香港嘅。香港港幣就係緊盯美元，因為香港政策 化美金， 因為香港政策化，人哋容許你咁樣去即係做一個咁樣嘅即係聯繫匯率，你先至係穩定到你金融啊嘛。咁你點樣鞏固啊？如果人哋美國佬係要將金融武器化嘅話，點會放生你香港啊？ 嗱，任志剛嘅預言成真嘅話咧，港幣就玩完噶咯噃。 係啊。 金融武器化的話，港幣就不存在了，真的、 啊、 大家吃草了，真的香港外匯一夜之間蒸發了的會、那你就玩到這麼大咯。我經常都說其實這個世界沒有所謂說誰稱霸的，最終其實看看誰底氣夠、啊、如果你們覺得跟香港人玉石俱焚可以制衡美國的話、而美國又會聽你說只是打擊一小部分就不會影響外資、我就繼續支持香港成為一個新加坡式的金融中心，那你就覺得美國人的智商是不是等同於中共的官僚的智商是一樣那麼低的呢、其實是我真的想不明白，其實沒有人解得到給我聽、 點解香港失去金融中心？香港係唔會因為咁樣失去金融中心 ？Question one， 呢個通識題係嘛？第二係利多於弊，係咪用翻考評局呢個中日關係嘅提問方式？習近平推動香港直接進行國家安全立法，係令到外資會提高對香港嘅投資信心，係利多於弊。試論述之，我明真係唔明嗰個邏輯係乜嘢？佢而家講到就係有咗國家安全法，香港就會穩定下來，穩定下來，外資就會更加有信心投資落嚟，然後跟住香港更繁榮。 啊、 我心諗即係話等於咁啊，我兜嘢窩你兩拳，然後咧啊。曹總就會在我窩完他兩拳之後思想更集中，做節目的時候不會看其他的 AV 網站，然後就不會經常坐在這裡答不到嘴，節目的收視率將會由直播2萬提升到直播5萬，你信不信呢？一切由於我窩他兩拳，如果你信的話，麻煩你轉台去那些藍絲群組那裡看，休息一陣先。 會不會好呢？好掛住佢哋啊！ 係咯，嗰度要鬧啲啊！ 暫時唔好會啊，將佢哋帶翻屋企咪得咯。一於帶曬佢哋翻屋企，慢慢談啦、啊。